据媒体报道，国家食药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监管工作的意见，目前要对保健食品进行严格监管，其中包括保健食品应当明显标注特殊标志，产品名称不得以保健功能命名。近日公布的2017年中国名人收入榜单上，100位名人去年一年的总收入达到70亿9530万元。回顾这份2017年中国名人收入榜单，榜单前10位的名人的收入总和仅17亿元。 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来自于张信哲的歌曲《信仰》。席慕容曾经说过，在今日的世间，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美丽和真实的事物就在自己的眼前，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宁愿在一开始就断定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只有一种虚伪的努力。

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纽约的时间比加州早了3个小时，但不意味着加州变得很慢。有些人22岁就毕业了，可等了5年才找到稳定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50岁才当上 CEO， 然而活到了90岁。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时区，一生当中，有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人好像被你甩得很远。但其实，每个人都只是在自己的时区里走着自己的步程，不要嫉妒。也不要嘲笑，生命就是在等待属于你自己的时机。今天969，我是亚威，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也没有领先，在你自己的时区里，一切安排都很准时。 也许你不会了解心中许多感

5月2号起，包括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及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北京主要商业银行将收紧房贷政策，首套房将执行基准利率，也就是 4.9% 的年利率，二套房将执行 5.88% 的年利率。近日，义务教育入学平台将正式开放。5月8号开始，非经济适龄儿童将进行信息采集。非经济儿童信息采集时间较短，东城至5月14号，西城至5月16号。逾期不进行信息采集，将不能入学。近日，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宣布与 OFO、永安行、小蓝、Hello Bike、Fine Bike、U Bike 等六家共享单车达成合作。从4月29号开始，用户直接通过支付宝首页的扫一扫，就可以解锁这六个品牌的共享单车。 情可贵，才懂真情可贵。

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作为一名劳动者，无论是从事何种职业，手永远是他们的谋生工具，因此他们的经历都不可避免地刻在手心手背上，刻在深深浅浅的掌纹间，成为他们履历的最好证明。正在测量长度的工程师手上沾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搬砖工人的手都是灰砂砖的颜色，铺设路面的工人大哥手上已经被粗糙的砖石磨损得一块红一块紫，挖地工人手上的皮肤粗糙的就像他的劳作工具一样。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劳动神奇而伟大，劳动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无穷的智慧打造出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时隔多年你我各分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多年